天边，你不再属于我的世界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所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安阳伟耀迪3周年店庆月，购车即送6666元，顺心顺意大礼包，全场精品7折促，维修保养年货送不停。电话83790100，83790100。 弘扬文明诚信，服务大众万家。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。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9998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959资讯快报。 各位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。北京晚报消息，在5号，随着北京西昆明南 J4034次列车的正式运行，以此为标志，不仅原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也纳入了全国高速铁路网，同时也诞生了中国铁路运行交路最长的高铁列车。自1月5号起，北京新增昆明、福田和绍兴方向的高铁列车，届时首都北京将通过高铁列车与西南、华南、华东和中南的时空距离进一步缩短。以 J4034 北京西昆明南为例，全程运行2760公里，运行时间12小时53分，比原来最快的直达特快列车运行时间压缩近21小时。北京日报消息，记者从8号闭幕的市总工会13届6次委员扩大会议上获悉，针对高级技师、北京大工匠、技能竞赛获奖者等高技能蓝领群体，北京市将探索专项工资协商。据介绍，今年市总工会将以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为突破口，不断提高协商水平和效果，将带薪休假、安全生产等作为协商要点，在集体协商过程中逐渐落实。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将根据不同行业职工的特点和需求，制定行业集体合同具体条款，提高协商针对性。 中新闻，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。日前，涿州市松林店镇94路有大约80米的路段积水结冰，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了不便，而且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了危险。为尽快排除道路险情，政党委政府与66295部队联系，迅速组织30余名官兵对结冰路面展开清理。经过军民2个多小时的奋战，路面冰水已清理完毕，确保过往车辆安全顺利通行。

霓虹纵然在嚣张，我们的步履有方向，成败不论结果，将昔日遗忘。多年以后又再相逢，我们都有了疲倦的笑容，问一声我的朋友，何时再为我吹奏，是否依旧，是否依旧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红唇族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年少时候谁没有梦》，出自他们1988年的专辑《浪漫主义》当中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首歌曲啊？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在我年少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，就是就像现在的年轻的人会很喜欢 TFBOYS 的歌曲一样，在我们那个年代会很喜欢红唇族啊，还有忧欢派对呀、啊，还有这个小虎队等等。而在这首《年少时候谁没有梦》的歌曲当中寄托了很多很多对于未来的那份憧憬，也许当年的那份憧憬在现在有些实现了，有些呢还显得有一些飘渺，但是无论怎样，这样的一份期待是年少时候难以磨灭的印象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啊，是来自费玉清，这是费玉清为电影《健忘村》所演唱的一首宣传推广曲，叫做《嘿嘿嘿》，在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他也演唱了这首歌曲。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，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，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，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，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，寸金却买不回寸光阴，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，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。有人说要过奈何桥，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，吃下后什么都忘掉，立刻甩开烦恼。我送你离开，你别来找我，好聚好散吧，就嘿嘿哎 不错，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，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。我送你离开，你追不上我，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 不错，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，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。笑才是灵丹妙药，吃下后什么都忘掉，立刻甩开烦恼。我送你离开，你别来找我，好聚好散吧，就嘿嘿 哎不错，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，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。我送你离开，你追不上我，讲个冷笑话就嘿嘿 哎不错，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，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。我送你离开，你别来找我，好聚好散吧，就嘿嘿嘿，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，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。我送你离开，你追不上我，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，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，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。 欢快的曲调，再加上生动有趣的歌词，那么应该猜得出来这部电影《健忘村》它的一个特质，当然就是那种很轻松喜感的这样的一部影片了。《健忘村》呢是在春节档期的一部影片啊，大年初一的时候会全国公映，我想很多的人也会走进影院，在电影当中去笑一笑，乐呵乐呵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，这是她在2005年首张专辑《暧昧》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理想情人》。在恋爱到来之前啊，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在心里面画一个素描，就是会想象说我们未来牵手的人、爱上的人会是什么样子。但是真的爱情事到临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和你想象的会不太一样。但是那又怎样呢？爱情就是这样，说不清道不明。 穿上洋装，看着手表，时间快到，心砰砰的跳，等你的第一次约会来临了。金色的阳光洒满人行道，换了新唇膏，把头发弄好，要你看到我的好。走路充满自信，说话时候你的专注眼神，温柔的表情，笑容里的天真。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，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，是否也会有我的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

尽真心感谢你。从今的一分一刻一再地回味，是同你爱你分享喜悲，燃起的暖火原来没有限期，令平淡生命渐完美。长路相伴不理是非，是我是我，一生都感激你，是甜是苦亦未忘记，一生所爱是你。长夜无用功旧朝问你是否一日记起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谭咏麟在1995年《实在男人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是你是你》。《实在男人》是谭咏麟的第30张粤语专辑，而且我们在形容一个男人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男人有很多的这个优良的特质，我们经常会用到这样的形容词，会说他很踏实，对吧？很正直，很善良，很向上，很实在。好了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陈粒在2015年《如也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易燃易爆炸》，我们一块来分享。 怕我疯魔，害怕我拒绝孤独，我想我冷眼，还想我轻摇又下，只要我阳光，还要我风景不要忘记，我不想无助，还惜我心如枯木，自我梦境，爱自我恩怀，就清醒于愿我如烟，爱愿我万里有蓝卷，看我痴狂，还看我风趣又乱撞，要我眉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还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双眸是神，图我情真，还图我眼波销魂，与我私奔，还与我作赋而争夸，夸我欲盖弥彰，自我梦境，爱自我恩怀，就清醒与我沉睡，爱与我做作无慈悲，爱我纯粹，断肠为我撩人，爱为我双眸是神，图我情真，还图我眼波销魂，与我私奔，还与我作赋而争，夸我含苞待放，还夸我欲盖弥彰。爱尽我眼睛投身，似我盛放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愿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。 没有公司，没有单枪匹马，一个人，一把琴，一个独立音乐人。这是陈粒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《易燃易爆炸》。 很独特的嗓音啊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童安格在1986年《我曾经爱过》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名字就叫做《我曾经爱过》。我一直会觉得说，当我们年迈的时候，真的是白发苍苍啊，容颜已老去的时候，回过头来看自己年轻的岁月啊，或者说一生的过往，然后会感慨说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，然后也感叹说爱过、被爱过、曾经爱过。我想这样的一份回忆应该也是人生满满的财富吧。 我曾经爱过一个孤灯下的背影，也曾经错过一场缠绵的私语。究竟是谁在徘徊无尽的路，无法再对你倾诉。留着我的脸颊，宁静的夜光或者雨水飘过窗台，究竟是谁又造成这一错再错，是否我没有机会过。 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。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

生长。 这一个人是天涯，来唱歌给你听。哦，唱歌给你听。 阿牛1998年他的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《唱歌给你听》。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当中有人是很喜欢唱歌的，而且在朋友聚会的时候，或者说在和恋人约会的时候，他很愿意来唱一些歌曲的话，我会觉得那是一种很好的享受，对吧？因为他会把生活变得那么的有滋有味，变得那么的不一样，变得像乐曲一样的动人和美丽了。陈淑桦1994年《爱的进行式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《问》，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。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，不着急，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去寻求属于自己的答案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？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，不会付出